我们都是好朋友。 点点头， 想一想， 拍拍手， 想一想。 拍肩，鞠个躬， 拍肩， 啦啦啦啦啦啦。